老头当然不会介意了，一个劲儿的道谢不算，还要留他们吃晚饭。也不等他们推辞，就撩了袖子去做饭。安宗虽然不好意思，但是两个光棍青年除了天天去饭堂解决民生大计，这吃饭的问题还真是没处打发。至于厨房，哎，那是绝迹不去的，所以能有晚饭蹭也算是占了个便宜。晚饭的时候，他们才看到了李老头的孙女。女孩对两位老师来家里吃饭感到有些惊讶和不知所措，蚊子般的打了声招呼就头也不抬的吃饭，气氛明显很僵。安宗咳嗽了声，想问问老李孙女最近的学习情况，于是问道， 李爱同学，你最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吗？ 安宗问了这一句就后悔了，自己又不懂主科科目。 很好，谢谢老师的关心。 李爱依然没有抬头，继续吃饭。 李同学，你最近走夜路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女生突然抬起头看向白毅，很快却又低下去轻声说， 没感觉到什么。 白毅皱着眉头继续问道， 难道没有人叫你的名字？ 女孩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她放下筷子不吃饭也不抬头，墙上的老式挂钟嘎嗒响着，饭菜的热气慢慢上扬。一瞬间，女孩的脸有些模糊，仿佛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轮廓影子。白衣皱眉看着对面的孩子，略微放缓了声音， 你确定你没听到有人喊你名字？ 女孩愣了愣，然后断断续续地说， 没有，我只是听到有人念儿歌，一个很奇怪的儿歌，不知道是什么，他一直在念，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儿歌吗？ 女孩摇了摇头，然后抬起脑袋，白皙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不能，因为这个是秘密。 安宗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插嘴道， 你和谁的秘密啊？ 女孩听他问到这些显得有些焦虑，她摇着头说， 不能告诉你吗？他会不高兴的。 安宗有点无语，这样的问话实在是无意义，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啊。 儿歌太奇怪了，什么样的儿歌能让一个女孩天天和影子玩？ 安宗再看看老头，老头有些激动，可能无法忍受孙女这样的诡异行为，一直在压制自己的恐惧。突然他开口念道， 一养儿拐，一养路，马回头，清明吊子孤头坟，斩明灯过夜路，生死两界鬼回头。 女孩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祖父，用那种几乎是愤怒和震惊的眼神怨毒地看着那老头。老头脸色苍白说道， 孩子念的就是这个，我记得。 女孩很生气自己祖父的泄密，她站起来朝门外走去。李老头一下子抱住了李爱，连拉带拽的往里拉。白毅看了看门外，清冷的路灯照在水泥的路上凹凸不平，然后他回头和安宗说， 走，出去看看。 安宗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得点点头，跟着他一起走出了门。天已经完全黑了，明显天气不怎么样，连个月亮也没有。那么冷的天，屋外根本没有行人，除了路灯照到的地方，其他都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铁锈斑斑的铁门被风吹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突然有一只野猫从汽车底座窜了出来，但马上进入了另一个黑暗的空间。安宗裹紧了衣服，不让冷风吹进衣服里。白毅走在他身边说， 我现在喊一个名字，你帮我一起喊，如果看到什么也别惊慌，有我在不会出事的，但是记住不能停止，走一步喊一遍，明白吗？ 明白。 安宗点点头，并肩走在白毅旁边。于是他们就从老李铺子的门口往那个不远处的十字拐角一步一步地走去。 李艾， 白毅跨出第一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安宗紧跟着也踏出一步喊道， 李艾， 李艾。 白毅接着他的声音喊出了第二遍，跨出了第二步。寂静的马路上只有安宗和白毅两个人喊着李艾的名字。就在即将快要走到转角处的时候，安宗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影子变成了两个，一个明显是孩子的样子，比自己的影子矮小很多，但是那个影子跟着他的步伐在走，完全按照他步伐的快慢，好像那个影子就是他一样。安宗又看了眼白毅，他的影子虽然没有变成两个，却颤抖得很厉害，那个怪影子就像牵引他和白毅的影子一样，夹在两人当中。安宗用余光瞥向旁边，只见自己和白毅中间夹着一个模糊的人影。他冷汗就那么下来了，手握得更加紧了，几乎感官都要麻木了。 李艾， 又是一声李艾，这个声音像锯木头一样单调而诡异。安宗也紧跟着喊李艾，此时他的声音明显在颤抖，声调也沙哑又空洞，完全不像自己平时的声音。 李艾， 李艾。 安宗也紧跟着喊着李艾，声音明显在颤抖，已经不是他原来的音调了，沙哑而空洞。他发现白毅的声音也发生了改变，尖锐的犹如野猫在叫般的声音，几乎听不出他在喊的是李艾两个字。安宗没有忘记必须要跟紧而不能中断，也喊了声，那个声音感觉不像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是身旁发出的声音，刺耳的像是塑料摩擦的声音。马上就要到转弯角了，他们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三个人的喊声。对，安宗和白毅的声音，再加上他们两人当中的影子发出的声音，三个声音，三条影子，却只有两个是人。终于走到转角，安宗几乎站不住了，可以感觉那个影子就在他们身边。安宗却不敢想象那中间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舔了舔嘴唇，斜眼看了看白毅，他突然拉住安宗的手，没有继续喊名字。还好白毅没继续喊，因为他也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感觉就像是在叫魂。安宗盯着墙壁上的影子，他因为路灯的照射变得很清晰，而且明显比在路上的时候大。这个影子不停地在跳动着，好像是踩着某种韵律。此时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儿歌， 影儿鬼，阴阳路，莫回头，清明吊子，孤头坟，盏明灯，过夜路，生死两界，鬼回头。 儿歌也在不停地重复，那个被安宗和白毅带来的影子就一直在跳跃。 清明吊子， 鬼真的会回头吗？安宗不敢往后看，又不想看着那诡异万分的影子。安宗突然想跑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白毅抓住他手的力道明显加重了，好像在告诉他现在绝对不能跑，或者说根本跑不掉。安宗的影子和那鬼影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东西随时随地的会跟着他走，现在要跑估计命也就没了。两个人一动不动的在转弯处站了很久， 时不时有几辆汽车经过，但是依然连半个路人也没有。只有冷风把安宗吹得瑟瑟发抖。儿歌终于停了下来，影子也不跳了。他静静地和两人的影子相连。突然，那个影子伸出了手，安宗马上感觉有人在摸他，他已经无法忍受，牙齿都在打颤了。